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今年北京高考语文试卷中，将儒家文化经典著作《论语》纳入了经典阅读考察范围。古代最伟大圣人的言行录中，哪些内容对于青年学生有启示作用？我们如何汲取孔子的智慧，打开知识面，拓展自己的思维？又该如何结合今年高考题目备考2019年高考？教育面对面邀请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人大附中第一人文实验班班主任、语文名师童世祥先生，通过读、思、考三个层面，为您详细解读《论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暑假期间，我们将为同学们架起空中课堂，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一块儿来品读《论语》。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我们将做一些有关《论语》的延伸阅读以及《论语》的备考指导，欢迎我们的家长和同学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么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本市中招补录开始，即日起可查询积分落户指标出核结果；首都大学生重走改革路，重温改革开放的时代印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中招统一招生录取结果。统招录取结束之后，考试院中招办将组织部分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进行补录。今天上午，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了中招参加补录学校名单。参加补录的考生可以结合本人实际情况，于8月1号到3号持补录考生登记表和2018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体格检查表，自主选择一所参加补录的学校申请补录。本市首批积分落户数据核查阶段已经结束，即日起用人单位和申请人可以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申报数据出核结果。本市积分落户工作分为申报、核查、复查、公示及落户办理四个阶段，7月31号到9月4号是复查阶段。在此期间，对出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提出一次复查申请。目前系统显示的并非具体分值，申请人的最终得分需待现场审核和复查工作全部完成后才能得出，预计将于4季度公布查询结果。对于积分指标不涉及现场审核和复查的申请人，在此期间无需任何操作，耐心等待4季度公布积分结果即可。 首都大学生记者团改革开放四十年集体采访活动日前启动，在接下来的假期里，他们将走进深圳、广州、合肥、小岗村等地，重温改革开放的时代印记，感受四十年来的奋进之势。此次首都大学生记者团37名学生记者来自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中国农大等37所北京地区高校，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既有新闻专业学生，也有理工、农医等学科的专业学生。一场拜师礼在首都博物馆举行，18位师傅是平均年龄65岁的芳华队志愿讲解员，50位徒弟是平均年龄不满18岁的准留学生。未来一周，师傅们将带领徒弟在首博学北京历史，讲老理儿。首博新闻发言人杨丹丹表示，同学们即将离开家去国外学习，临行前最好的礼物是读懂家乡。这是首博今年暑假启动的首次首博文化使者读城公益项目培训，针对准留学生提供公益保障服务，希望通过培训能让孩子们了解家乡，成为文化小使者，带着自信走出国门。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教育面对面将会架起空中课堂，由张征带领大家一起来品读论语。今年暑假，教育面对面与国内知名体育运动机构联手推出明日新主播暑期夏令营活动，活动中中外教练老师将带领孩子们尽享体育运动的乐趣，同时教育面对面将利用自身节目优势带领同学们到北京电台参观访问，走进直播间、录音间、视频拍摄室、数字音频制作室，让孩子们体验和了解广播节目制作流程，每个孩子还将录制属于自己的声音作品。详细情况请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节目微信公众号，点击阅读原文进行预报名，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及时取得联系。 今年北京高考语文试卷中将儒家文化经典著作《论语》纳入了经典阅读考察范围。作为中国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论语》是孔子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在如今社会仍具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去慢慢感悟，细细品味。古代最伟大圣人的言行录中，哪些内容对于青年学生有启示作用？我们如何汲取孔子的智慧，打开知识面，拓展自己的思维？又该如何结合今年高考题目备考2019年高考？教育面对面邀请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人大附中第一人文实验班班主任、语文名师童世祥先生，通过读、思、考三个层面为您详细解读《论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从今天开始呢，教育面对面啊，我们会为大家开启一个全新的板块，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设置一个空中课堂。为什么要设置空中课堂呢？因为进入到暑期了，尤其是对于明年即将要参加高考的同学们，其实正是备考的要紧的时间段。我们也都知道，最近这几年北京的高考语文卷呢，为大家列出了12部的经典名著的考察篇目。那么这些篇目究竟应该如何去做准备呢？应该说在这样的一个暑期当中，是你做准备的最佳的时机了。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人大附中人文实验班的班主任、语文名师童世祥老师，和大家首先来读一读《论语》。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童世祥，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人大附中人文实验班班主任、语文名师，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摸索出了起承转合教学程序和四文一体教学法，多次参加过县市省全国级的讲课大赛，均获得第一名。今年所带的2018届高三毕业生中，多人考取清华、北大等名校。 童老师您好。 您好。 欢迎童老师。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呢来开启《论语》这部作品的解读。我们会利用3天的时间，分别通过读《论语》、 思考论语，然后到备考论语，通过这三部分为我们的同学们做一个详细的解读。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和大家一起来读论语。 说句实话，论语不好讲。 嗯， 因为论语是经，由于年代久远，版本不同，学者又见仁见智，对论语的内容理解众说不一，这是事实也是必然。 嗯， 说今天呢我讲论语针对的主要对象是中学生，因此在选择内容和学术观点的选择上主要服从于教材，这样说来今天的学术含量就要低一些。 嗯， 当然在讲解中我也会有个人的一点阶段性的思考，供热心的听众参考借鉴。 嗯，那么童老师呢，其实重点呢还是围绕着我们的教材啊，让大家怎么样去理解《论语》这部作品啊，以这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有针对性的去备考《论语》这部作品。 没错 啊。那么咱们今天呢开篇和大家去讲《论语》，首先我们就得要先了解一下《论语》的核心思想。 对的，《论语》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一个字，就是仁。 嗯， 仁是会意字，从仁，从二，我姑且这么读。 嗯， 这个二啊是崇文的记号，比如说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第二个字我们就用两个点来代替。 嗯， 实际上仁就是两个人。 嗯， 仁者仁也，亲亲为大。说仁就是仁，一撇一捺这个仁字，亲亲为大是敬爱父母，也就是人敬爱父母是第一位的，是头等大事。或者从某种角度上说，敬爱父母才是人，才叫人。爱父母者称其为人，是第一位的。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他又说，仁者爱人，说人呢就是爱人，泛爱众，爱众人。所以孟子还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说墨家呢讲兼爱，西方讲博爱，这些都是人类共通的道德，这是人的基本含义。 嗯， 那么如果我们人人都有爱的胸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用爱来相联系，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是一个幸福的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社会。 嗯， 实际上啊，人就是为人类生活确立了最基本最高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以仁爱的精神协调人际关系，并由此来解决社会问题，建立和谐美好的社会。应该说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论语思想的核心。 所以呢您这么样一解读啊，论语的核心的思想就是一个仁字，仁爱的这个仁字。 对， 所以您看我们在高考语文卷当中考察论语这个篇目，不仅仅单纯的是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实际上在这部论语作品当中其实更多的传承了包括我们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很多的内容。 对 啊，那接下来啊选取论语当中的部分的篇章我们来为大家做这个解读， 就选取与中学生学习与成长相关的章节，大而言之是为修身成人，说小而言之呢是学业成就。 嗯， 我们呢二者兼得。 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学习是学生的天职，那我们就来讲为学。那论语的开篇呢就是刚才您诵读的这几句，关于这句话呀有不同的理解。朱熹以前作解，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学 就当学匠，动词。所以学者杨伯峻在理解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说孔子说学了，然后呢按照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也快乐吗？人家不了解我，我却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他这样理解。前些日子我们去了山东游学，孔子学院的研究院院长杨昭明老先生，他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学而实习，这个学他认为是名词，就是学说，而呢是表假设。他这样理解，说如果我的学说被社会普遍接受，在社会实践中加以应用，那不是很令人喜悦吗？说即使不是这样，有赞同我学说的人从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退一步说，不但社会不采用，而且也没人理解，自己也不怨愤，不也是有修养的君子吗？其实清代的学者毛氏啊就这样认为，他说这学呀、啊、是道术之总名，学即学说，它是名词。关于这句话呀，我想谈谈我的理解，供同学们和听众来思考。我的理解是，学是治学的意思，就是做学问，动宾短语。我树立思想学说并付诸实践，不也很快乐吗？这是自己为学的追求。我们知道孔子啊，十有五而志于学，志在力学，说志学有进，乐在其中。有志同道合的人呢，从远方来和我一起探讨交流学问，不也很高兴吗？说别人呢不了解我的思想学问，我也不怨愤，不也是君子吗？我个人认为啊，这是孔子对自己治学状况的真实表达和记述。至于说到指导后人的学习要重视实践，要切磋交流，学习为己，那是我们读后得到的教义和启示。我的这种理解是不是合情合理？孔子泉下有知，不知以为然否？ 子曰，君子并无能焉，不并人之不己知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求学的人要有明确的学习目的，这是治学的根本。说君子为学，担心自己没有才能，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担心自己本领不够。王安石的一句话说，盖儒者所争，犹在明时，明时以明而天下之理得矣。如果我们总是抱怨自己的才能得不到认可，说这样的人，我们读了《论语》这两则内容之后，是不是应该有所启发，有所触动？说呀，古之学者呢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也有人这样读，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倾向于后一种，这个为呢就是修为，它是使动用法。说古代求学的人呢是使自己修为，也就是古之学者修己，在己修身，提高自身。修身一节以修身为本，这是古代求学者的根本所在。说现在的这些学者呀，在使别人修为，在于修人，是要求别人。韩愈呢在原悔中有这样的话，他说，古之君子，其择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 亲与约，就是要求自己的时候呢，要要求分量重，并且要周详。待别人的时候呢，要求要轻一些，或者是要求要少一些。说近之绝君子则不然，他谈到了当时的一个现状。其责人也像，说现在这些求学的人呢，要求别人很周详，可是要求自己呢却很少。很显然，古人为学呢在修己，今人为学在治人。说在此呢，孔子并未直接提出批评，没有直接批评今之学者，而是通过对比来表达对这种学风的一种评判。为学的目的，观摄一个人的思想格局，学习的境界，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 子曰：“犹惠汝之知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子曰：“默而志之，学而不厌，悔而不倦，何有于我哉？”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子曰：“时事之义，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这段文字啊，谈了学习的态度。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态度决定一切。化用这个说法，其实学习的态度决定学业的成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诚实的学习态度，这才是明智的。说子贡呢就问孔子：“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为什么他的嗜好是文呢？”孔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勤奋谦虚求教的学习态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永不满足的学习心态。所以我们求学的人若虚怀若谷，永不满足，他的学业会永不止步，永远向前。他又谈到，即使有像周公那样的高才，他如果要是骄傲而且吝啬，那其他也不足观，意思就是那其他的方面也不值得我们去看去重视。骄傲，吝啬，小气，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我们必须戒除的学习态度和行为。我们平常啊，总强调学习态度要端正，可是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呢？在孔子的时代，我们可以推想，天思禀赋如孔子者绝不在少数，但是只有孔子成为了孔子。为什么呢？不如丘之好学也。是也非也，是这样呢还是不是这样呢？我说然也，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学习态度决定学业的成就，学习态度诚实谦虚好问，学不止步，有才而不骄，这才是学习的正确的态度。态度决定高度，我愿与大先要积累，二要思考，两者结合起来才有了创造。 所以我们在暑期为大家开设的这个空中课堂的这个节目，当然了，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我们在高考当中需要考察的这些篇目。实际上从为大家圈定了12部经典文学作品 最终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考试的这种手段，我们让大家去读更多的书，读更多经典的书，而我们是希望着通过这样的一种手段来督促大家形成一种良好的阅读的习惯。 博观与约取，厚积而薄发。我们这节课呢，只是选取了中学生学习成长密切联系的几个章节进行分类解说，其实目的在于从阅读方式上加以举例引导。《论语》二十篇那么多的内容，我们应该怎样去阅读？我们通过这节课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方式，算是抛砖引玉，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家自己能够阅读《论语》。 嗯，今天我们和大家是阅读《论语》，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童老师呢应该是带着大家，我们来去做一些对比性的阅读，实际上也是帮助大家拓展一些思路，拓展大家阅读的领域啊。明天呢将会进入到我们空中课堂当中的这个思考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感谢童老师，咱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谁唱。当时这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的，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副高压影响，温度较高，大气的光化学反应活跃，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细颗粒物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35到80微克之间，城六区及西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4级中度污染，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听众朋友，今年北京市区2级环保部门执法力度不减，上半年一共处罚了违法违规机动车检测场24场次，16家检测机构被环保部门记分，处罚的金额总计达到了99.5万元。在位于朝阳区东坝附近的一处检测场里，环保执法人员正在对入场内的柴油公交车的排放情况进行检查。那么据环保执法队的队员介绍说，这家检测厂在今年上半年没有按照规定对2辆车进行检测，按照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和北京市机动车检测检验机构记分管理制度的办法相关规定，对这家检测厂处以5000元罚款，并记2分的处罚。据了解，这家检测厂一共有8条工况线、3条安检线，年检车辆在6万辆左右。为了确保各项检测流程符合要求，